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41集。 方才阿楚的事儿，还要谢过小君侯。 夏侯恋问道：“ 只不过下一回，别那么莽撞了。” 百里渊冷哼一声，什么话也没说。 小君侯为什么会在这儿？ 夏侯恋有些好奇，他一个姑娘家还是贵气，竟然出现在胭脂胡同。 来玩。 他指了指另一边的墙根， 那里有个狗洞，我经常钻，有一回遇到坏人，阿楚姐姐救了我。 来这种地方玩？夏侯恋笑了笑，他倒是很能理解他，没爹娘管教的孩子就是这样，他也是，甚至胆子比他还要大一些，爬墙上房偷钱，什么坏事都干过。他又问， 所以这回你也救他？ 嗯，她是我姐姐。 百里渊仰着头望着夏侯恋， 我哥哥姐姐都死了，阿楚姐姐对我好，她就是我姐姐。 他这话听起来很是心酸。夏侯恋莫名想起迟燕来，抬头看前面，鸡蛋黄的阳光打在还没来得及开花的枯枝上，一切都是黄昏的模样，有一种寥落的凄清。一路无话，顺着回廊一拐弯，赶巧路过他以前住过的柴房。他往那边看了两眼，房门闭着，门前搁了一大盆还没洗干净的衣裳，应当是换了新的小厮在那儿住。夏侯恋在门外经过的时候，迟燕在门里面胡风着，段九坐在炕上看着他。迟燕低着头，一点一点把风筝纸糊在竹篾上。这手艺是夏侯恋教给他的，夏侯恋很会做东西，尤其是这种小孩子玩的玩意儿，据说是小时候孤单自己学会的。他想弟弟真的很聪明，他小时候也孤单，可是他就没学会，夏侯恋一个不落的都教给了他。他练了很久，做出来的东西有夏侯恋的七八分那么好。有时候停下来揉手，外面的声音很迷蒙地传进来，最开始是几个男人吵架的声音，后来是砸踏的脚步声，慢慢地静下来了。他听见有人经过了他房前的回廊，是那些打人的锦衣卫吗？他想，他一开始本来是打赢了的，后来段九忽然带来了侯府的刺客，顺便把他带走了。其实他有机会杀百里渊，他拿到了绣春刀，只要有刀，他就有把握杀掉百里渊。可是如果杀了百里渊，他也会被其他刺客杀掉。他可以杀了所有人，可他无法全身而退。他存了一点私心，他还想再见小恋一面，哪怕只是一面。他犹豫了，只那么一瞬间，他就失去了最好的时机。刀被段九夺走，他又成了伽蓝的囚徒。他停了下来，变得怔怔的。段九的烟锅在黑暗里一闪一闪，像转瞬即逝的烟花。夏侯恋打了热水回来，帮阿厨续满浴桶，就准备回去继续上职了。阿厨身子不方便，百里渊送他出来，走到门前的石狮子边上，长随牵过马来。夏侯恋接过缰绳， 你有哥哥姐姐吗？ 百里渊忽然问他。 有一个哥哥。 夏侯恋说。 他在哪儿？ 不知道，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。 夏侯恋低头蹭了蹭脚底下的沙子。 那家伙傻了吧唧的，真担心他被人卖了还给人数钱。 你有新哥哥了，为什么还要找他？ 夏侯恋一愣。 新哥哥？我哪来的新哥哥？ 沈觉啊。 百里渊说。 你说他是你兄弟？ 夏侯恋不知道怎么说了，自暴自弃道。 你说是就是吧。 既然有了新哥哥，就不要再找旧哥哥了。 百里渊回过身去，走上台阶。 你今天救了我姐姐，我不找你麻烦，你走吧。 夏侯恋被他说得云里雾里，莫名其妙，可能小孩的脑子和大人不大一样，琢磨不透。他不再多说，翻身上马走了。百里渊坐在阶梯上，望着夏侯恋的背影消失在寥落的胡同尽头。天尽头白白的，阳光有一点刺眼。他把手拢在眼睛上面，看了很久。 阎罗，您心软了吗？ 段九的声音响在后面。 我没有。 百里渊轻声道。 我只是在想，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他，哥哥喜欢，姐姐也喜欢。 你不该放他走的。 段九轻声道。 阎罗，你知道夏侯佩为什么会死吗？他曾经是伽蓝最强的刺客，却死在了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的刀下。 不是因为你设的计吗？ 不，是因为他有了软肋。阎罗，您要走的路还长，伽蓝的未来掌握在您手里，您不该这样妇人之仁呢。 段九拢着手长长叹了一声。 也罢，您要报恩，我便替您送上一份大礼吧。唐时期说小恋对他那位小都主垂涎已久，哼，虽然是瞎话，但或许有几分道理。 他悠悠说道。 只是不知那位小都主知道自己肝胆相照的兄弟存着这样的心思，该会作何反应。 夏侯恋回到神府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约莫是因为这几天都忙得脚不沾地，没好好休息，下马的时候头有点晕，差点从马上栽下来，幸好长随过来扶了一把，才没真摔到地上去。 大人，回去好好歇息一番吧，铁山也经不起您这般忙活。 长随说道。 没事。 夏侯恋摆摆手，一面松领子，一面绕过影壁，过了跨院，正瞧见沈爵的书房亮着灯。夏侯恋眼睛一亮，也不必通传，推开门走进去。沈爵坐在黄花梨的书案边上，垂手翻着公文。他没有戴冠，也没有束发，长而直的头发披下来，遮住了半张脸，露出一点轮廓，在蜡烛昏黄的光晕里，有一种静好的美。夏侯恋就靠在门框边上，微微带着笑看他。沈问行端茶进来，碰见夏侯恋，笑着问了声好。 怎么不进去？干爹刚还问您多久回来呢。 夏侯恋笑了笑，这才进了门。沈觉淡淡瞥了他一眼，却不做搭理。夏侯恋坐在他边上，一边问他今天怎么出宫来了，一边替他吹茶，确认不烫了，才递给他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